各位同学晚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接着讲第十品啊，那个香积佛品。上次我记得讲到这个，我们大概稍微复习一下吧。应该是这个舍利弗啊，这是中午到中午了，舍利弗要吃饭了，肚子饿了，就想说怎么没饭啊？这 怎么办？饭菜在哪？那么维摩诘居士就这个读通了啊，就感应到了他这个心念。哦，虽然当然就是又教训了一下舍利弗啊，讲这个空性，但最重要的呢，其实整个章节啊是在讲后面神通的部分。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变现了一个化身菩萨哦。我们讲化身菩萨，就是不是入娘胎生出来的，就这么化现出来的。那么就到遣呐，就派遣这个化身菩萨到42万恒河沙多的这么多的佛国土啊，过了这么多佛国土，就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众香国啊，里面有一个香积佛，就是香积佛的佛国土。那么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去向香积佛他们要了一碗饭。那个时候大家正在吃饭啊，那个国土呢是一个净土。啊，净土的那个境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们那边的特色，for example，就是香气啊，它的这个香气啊，可以做各种的功能。最殊胜的地方呢，是它这个香气啊，可以用来度化众生啊。就是你闻到这个香味，你吃了它的香饭，或者闻到了这个香气，你就自然而然的哦，能够这个大开元解，就是你的这个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烦恼都能放下，你能够证悟啊，你能心能够开，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众香国里面这些菩萨天人啊，他的长相啊也非常的殊胜啊，长相身形啊，要比我们娑婆世界的这边的人呐、啊，要这个美妙很多啊，他们身上的那个香味，不像我们出去。哎，只要一天不洗澡，马上就臭掉了，真是没有办法。那我们这边呢，你想要修行，还有各种的磨难啊，而且呢修不成功。人家在那边呢，只要闻到那香气，吃了那香饭，他就修行成功了。哦，就是完全不同的境界。那当然，这个维摩诘也是要为了利用这个机会，介绍这个国土啊，介绍各种不同的佛国土给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好啦，那这个化身菩萨就到了这个众香国啊，就向香积佛要了一碗饭。当然就说，哎呀，我们啊，这个要希望能够拿一些你们这个残羹剩饭啊。那么我们啊，为什么要拿做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颂扬您的这个功德啊，这个佛的功德；另外一方面呢，是能够帮助啊。就拿这一碗饭去帮助我们六这个在娑婆世界维摩诘居士那些有缘的众生啊，他的那个家里面那些听法的众生，有缘的众生啊，能够帮助他们度化他们。啊，那当然那边就有很多的菩萨们呐，就问这个化身菩萨说，诶，那度化众生啊，因为那个菩萨有讲说啊，我们这边呢、啊，可能就是一些乐小法者啊，不修大乘啊，我们需要这个被开化、被教导。那所以这个他们那边菩萨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娑婆世界啊，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像在他们的地方，这个众香国是完全没有小乘人这回事儿，所以都不知道小法啊，乐小法者或者小乘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就想要过来看个究竟啊，那么他们就问问这个当然就问香积佛，香积佛就解释。所以这一群人菩萨就想说，哎，那化身菩萨刚好要回家了嘛，要回到娑婆世界，我们就跟着他过去看一下哦，看看谁是释迦牟尼佛，谁是维摩诘居士，这么了不起啊，能够化身一个化身佛就哇到我们这边来，而且十方三世所有的这个佛国土。这个维摩诘居士没有他的化身，他所化出来的菩萨没有到不了的哦，所以好啦，那他们说900万菩萨也想跟着过来，那香积佛就有嘱咐他们说，没关系，你们过去啊，但是可以过去，但是你要注意几件事情哦，你第一个你要把你身上的香气哦给隐藏起来， 那么你要把你的那个身形啊，你的美妙的身形啊，你要稍微 cover 住啊，你不要让对方啊，就是到了娑婆世界，因为那边的众生啊，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天人菩萨长得不一样，你们不要让他起这个羞愧之心或者是嫉妒之心啊，这些都不行。但是还特别嘱咐了一件事情啊，其实嘱咐的这第三件事情才是真正啊这段经文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昨天呢或上礼拜我们所讲的那都还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第三个所交代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佛说啊，你们啊到这个娑婆世界见到那边的菩萨跟众生，你们可不要起轻贱之心，可不要以为那边的菩萨那边的众生长相不如我啊，跟我们这边不一样，所以你就起了这个鄙视的心。他说你可千万不要，因为是有原因的啊。他就后续啊其实就在讲说，因为啊这些阎浮提众生啊，这个非常这个这个娑婆世界里面这些五浊恶世众生啊，业力太重，他没有办法承受得住这个香啊，他没有这个福报。那你说这些众生你要不要度化呢？你还是得度化呀，是吧？那你就这些佛菩萨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佛菩萨们，他就得化身成能够跟那些众生一样的样子啊，说一样的话，才有办法度化他们。所以那些菩萨们其实是把他自己的功德，还有他也是同样庄严的这些身形给收摄住了啊，为了配合这些娑婆世界这些众生配合演出，所以必须呈现这个样子。他甚至他到这个恶鬼道，他就得化身恶鬼的样子，没办法，那边是秽土啊，那么 versus 对方是净土。他说这两个是有差别的，你要先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起轻慢之心。这个是相机佛所交代的啊，所以这个这些菩萨们就跟着维摩诘居士就来到了跟着化身菩萨就来到了维摩诘居士的家啊。当然中间还有一段对话，就是这个相机佛啊，他们是用香，是吧？用香就可以来教化众生。那他们也反问啊，那请问啊，比诸菩萨就问维摩诘，今世尊释迦牟尼以何说法？那请问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说法？那么昨天我记得就上个礼拜我们最后的那几分钟我们就开始那一段啊，维摩诘说啊，此土众生刚强难化，故佛谓说刚强之语以调伏之。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啊，你跟他讲好听的，光讲好听的没有用啊，你就得跟他讲六道的地狱下三道。地狱你做了什么坏事会下地狱，地狱长什么样子啊，你这个嗔心很重的下地狱啊。再来呢，你要跟他讲恶鬼道，恶鬼的恶是什么？饿死的恶，不是穷凶恶极的恶。饿死鬼就是永远都在饥饿之中， suffer 这个饥饿，永远吃不饱，就恶鬼道。那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众生进恶鬼道？其实很一点都不难猜啊，你的贪啊，贪欲很重的，永远很 greedy， 永远不满足的，这个就是下恶鬼道啊。那再来呢，还有这个畜生道啊，畜生你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家的什么金毛啊，什么什么拉布拉多啊，不是这种，或者什么猫啊，你要去想那众生畜生道里面有很多都专门被豢养，一种呢就是做劳役的，像牛啊马啊，我们讲做牛做马，就是古时候的牛马真的很惨的哦。还有一些呢专门啊是养来给人家做衣服的，像羊，还有一些呢是专门养来吃的啊，那个猪啊，所以各种啊，所以这些古时候这些畜生啊其实非常悲惨啊。所以到时候像有上楞严经的同学，等到我们再往后上的课都会告诉你六道里面不同的众生他的那个处境啊，他的这个各种悲惨的状态，尤其是下三道。那么所以他就要跟在释迦牟尼佛，他没办法，他就得跟你讲哦，你做了什么恶事你就得受罚，他就得用这种语言，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太优美的事情，太优美的事情你根本不听啊，他只好用一些有对于某一些顽强的众生，他就只能跟你讲这种言行怎么样，这个因果很严重的因果，让你希望让你心生畏惧。所以菩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啊，什么是众生？众生就是说，哎，如果今天啊偷了这100块钱，我如果可以不用，我确定我也不会坐牢，那我就偷了，我就拿了，哦，我就抢了。但是如果你告诉我，哎，我偷了这100块钱，我有可能被抓到呢，哇，要剁手指啊，古时候，或者要去坐牢什么的，哎，那我就会想一想，我畏惧的是什么？我畏惧的是那个果报。哦，但菩萨不一样，菩萨畏惧的是造这个因，所以这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你看维摩诘居士就是说，没办法，六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就得这么说法哦，然后要跟大家还要解释，解释什么是身，什么是口，什么是意业啊、哦，身业、口业、意业。哦，这些东西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哦，都要告诉他啊，你做的这个，你犯的这个错，那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都是用这样子要去为了因为众生刚强难化，所以必须说这样子的佛法。哦，这个这些众香国的这些菩萨们听了，可能觉得实在是瞠目出，这个叫什么？这个张称称哇，这个叫做成语都不记得了，就是眼睛张很大，嘴巴张很大，吓一跳，这个怎么会瞠目结舌啊？就这个样子情况。好了，那我们上一次呢，我记得讲到贪嗔痴邪愚痴暴都讲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讲？那上次六度讲了没有？从这边讲好了。那么前面讲的，上次讲的这个十恶，对吧？身业、口业、意业。哦，深夜我们再讲一次，是杀盗淫妄，杀盗淫妄，杀盗淫啦，杀盗淫，杀盗淫啊。那口业呢？口业就是两舌、恶语、绮语、妄语。再来呢，意呢就是贪嗔痴。我记得上次我们是讲到这边。好，那我们接下来啊，今天可以讲，继续接着讲。下面啊，就是讲这个六度了啊。那么它也是反过来讲啊，是讲什么？是奸令，是奸令报。是毁戒，是毁戒报；是嗔恚，是嗔恚报；是懈怠，是懈怠报；是乱意，是乱意报；是愚痴，是愚痴报。这边呢都很简单哦，就是告诉你，你如果啊，其实六道是那个六度是正面嘛，这边就是以反面来解释啊。你如果这个很小气啊，或者你啊这个完全没有戒律啊，或者你非常容易愤怒啊、嗔恨别人啊，或懒惰啊等等，或者你的意识非常的散乱等等啊，愚痴，那你啊就会有不同的果报出来。接下来是结戒，是持戒，是犯戒，是应做，是不应做，是障碍，是不障碍，是得罪，是离罪，是净，是垢，是有漏，是无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为，是无为，是世间，是涅槃。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治愈其心，乃可调伏啊。这边讲的也是一样，你看都是在这二元里面说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啊，所以讲的呢都是哎有持戒啊，或者说你要能够结合这个结合这个各种戒条，或者你要持戒，或者你犯戒了，都是以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二元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什么是垢，什么是净啊，什么是罪啊，那什么是不犯罪等等。总之呢，就是要把这所有的规条啊，以法条规则，就是以我们众生所理解的讲得清清楚楚。啊，实在没办法。他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讲法就是在讲这些啊，跟你们那边那个净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他说啊，讲完之后啊，他在讲说，举个例子，他说什么呢？譬如相马，笼立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后调伏。他说你看看这个这句话，一看就听得非常明白。他说我们这边六道，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娑婆世界里面这些众生，像象马，而且象马呢就是那种不驯服的象马，那野象那多可怕，野马你别把它想成是动物园里面那个大象啊，他讲的这边是野象野马。他说这个就是这种笼立不调，就是非常粗暴，完全没有驯服的这个野兽啊，你把它想成是野兽。他说你想要调伏这些野兽，你得下重手哦，你要下狠手，各种方法，要用那种就是非常暴力，或者是 这个非常 extreme 的这个手法去调服他们。你这些野兽，你拍拍它，摸摸它是没有用的。哦，他就这么样的去形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他说，而且是要照彻骨，你就是要让他痛，你要让他得到教训，他才有办法调伏。这实在没办法。那当然，大部分的这个众生当然也有这个温驯的，但是很多这个众生你实在是没办法。他说，大部分啊，这个众生的确是需要这样调伏。哦，那他说，如是刚强难化众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好，他说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没办法，刚强难化，大部分都是刚强难化，所以你就是要用这种非常苦切之言啊，就是要让他彻骨，让他到明心刻骨，到心里面，他才有办法入律。入律是什么？才有办法调伏，才有办法上轨道。哦，这一段呢、啊，解释的非常清楚，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个五浊恶世是怎么回事啊、哦？那么接下来呢，诸比菩萨闻说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释迦牟尼佛引其无量自在之力，乃以平所乐法度脱众生。斯诸菩萨亦能劳谦，以无量大悲生释佛土。维摩诘言。此土菩萨于诸众生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然其一世饶益众生，多于彼国百千劫行。这一段非常重要，这一段就是把整个第十品相继佛品的重点，重中之重点出来了。这所有对方的那个净土的菩萨众香国啊，这个佛国土里面这个菩萨，他说，哇，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啊。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真的是了不起，他说他把他自己这种无量啊，就是这个佛其实他的功德是这么的大，这么的殊胜，他把他都自在之力都把他收藏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以贫所乐法，这个贫啊，就是这个贫穷低劣的众生，就是在讲我们娑婆世界众生。他说他得以这些众生能听得懂或喜欢的法，能够摄受他们的这个方法去度化他们，所以他得把他这个最殊胜啊， 无限大的这个功德要把它收摄起来，不能够显现出来，要跟我们变成一模一样的样子。他说为了要度脱众生，那么真是了不起，这释迦牟尼佛。而且在这娑婆世界里面的这些菩萨们，他说也是了不起啊，这些菩萨们其实也各有神威啊，也有各有不同的自在力啊，无量的自在之力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些菩萨们也是劳谦啊，这个劳谦啊，是也是易经里面有讲的一个牵挂里面的第三爻啊，非常非常劳谦君子有中有吉啊。他说这个劳谦就是说你非常的辛勤辛劳，而且呢非常的谦卑啊，永远的像做牛做马这样苦干实干这样干下去，永远不停息，非常的努力，而且非常的谦卑。他晚一点在后面会告诉你如何的努力，如何的谦卑。他说而且他也是一样无量的这种大悲心、哦、去度化这里面的众生，他实在是了不起。但是他说、啊、这里面维摩诘说 这个娑婆世界这里面的佛啊，以及所有的菩萨们，他们对于啊，他能这样子，他能这样累世累劫的这么干下去，他说是因为他对所有众生的这种大悲，他那个大悲心非常的坚固。而且重点是最后下一句话，他说但是啊，这一群菩萨们，他一世就是他这一就是这个这一世啊，他在娑婆世界就是行走一世，叫一个 life。 他说他所饶益的众生啊，他所得到的功德比你们在这个众香国或者其他这些净土的菩萨们的修行啊，要胜过你们百千劫行。就是你在净土里面经过了百千劫，不如你在娑婆世界的一世啊，就可能这一百年或几十年。他说因为这两边的这个功德跟这个你的这个发愿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啊、在娑婆世界啊的这些菩萨们啊，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他能够堪忍种种的劳倦。真的最难的最 challenge 最 difficult 的这个他选的最困难的 path 这个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要忍受 所有其他这些净土门的菩萨所不需要忍受的这个苦痛，所以他一世这几十年，人间几十年，可以抵过你们在净土的百千万劫，哦，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在净土修行啊是方便，在秽土里面修行是就近啊。你看这个地藏菩萨，我们这有释迦牟尼佛，还有地藏菩萨，人家地藏菩萨是在地狱里面，对 ，right， 他就是生生世世不离秽土啊。这个地狱不空，他誓不成佛。那他那一世或者他那几分钟时间，那可能要抵也是抵得上其他地方的百千万劫哦，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一段是这个这整个点出了，其实要很重要，就让我们了解娑婆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及这所有菩萨们他们伟大的功德哦。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世善法，诸于净土之所无有。啊，这个娑婆世界有十件事情啊，他们有办法修这十样事情，你是在其他的净土是没办法修的。何等为十？以布施摄贫穷，以境界摄毁净，以忍辱摄嗔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痴愚痴，说除难法度八难者，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以诸善根即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十。这十样应该很简单，我们就不再细说啊。前面讲的是六度，那么也有讲，就是我们讲说这个三恶八难啊，这个八种没有办法成佛的境界啊，在娑婆世界才有，对吧？你真的到净土，你还没办法有这个机缘去度这些众生。还有啊，小法者是吧？我们这边这个娑婆世就乐小法啊，其他净土有一些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二乘小乘小法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各种这种没有德性啊，这个非常愚钝啊，这个智慧不开啊，而且这个德性非常下劣的众生啊，那么各种情况都是在娑婆世界才有，这些众生非常难度化。但是你度化这些众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他说，就是因为娑婆世界有这十法啊，所以这个很容易就能够度化。好，就是你成就这个菩萨啊。那么毗菩萨约接着下来，他说，那么再继续接着问啊，他说，菩萨成就极法，于此世界行无疮尤，生于净土啊。所以你看，对方的这些九百万菩萨们还在问，他说，那请问娑婆世界这些菩萨们，他到底成就了哪一些，就修了哪一些法，成就哪一些功德啊？他说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啊，就是在娑婆世界行无疮尤，玄奘翻成无悔无伤，就是他能够在这娑婆世界全身而退，而且呢日后还可以生于净土。所以呢这个这些菩萨们还在想，哎，那这些娑婆世界的这些菩萨们是不是最后还能够全身而退啊？这个行无疮尤啊，无悔无伤，而且日后能够生于净土。那维摩诘居士就说啊，菩萨成就八法，他有八件事情，让他于此世界可以行无疮尤，而且日后呢能够生于净土啊。讲八件事情，饶益众生而不忘报。哦，他饶益众生，但是呢他绝对不求回报，这个就四无量心里面慈悲喜舍，就是其实把我自己舍掉了，我做了所有的事情为众生，我早都忘记自己了，所以根本没有这个要求回报的心，而且带一生一切众生受诸苦恼还不够，所作功德尽已失之。不但为对方，把对方的苦难都承担在自己的身上。好，而且我做这么好的事情，我会有功德，我还把功德再回向给对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把对方，我们是不是说那个呼吸啊，把对方的这个苦难吸到自己身体里面来，再把自己的这个好处，对啊，自己身上的功德跟我所有的这个福德回向给对方，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功德。再来呢，等心众生天下无碍，那个心啊绝对没有任何的分别，就是自己的心跟对方心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分别，而且对于所有的众生啊都是非常的谦卑，完全没有人我的分别， 啊，那么对于所有的菩萨呢，视之如佛啊。这些菩萨其实也你怎么说啊？你可以说他正在修行菩萨道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菩萨，甚至还有一些没有修行菩萨，他也是未来的菩萨。对于这些所有的菩萨，他都视之如佛，礼遇就像佛一般的礼遇啊。还有所谓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所有没有听过的这个经文啊，但是这篇经文讲的是大乘经典啊，他听过之后呢，都深信不疑。还有一个不与声闻，这个声闻大家请注意啊，要写一下，不然以后一定搞不清楚。这个声闻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小乘法的那个声闻人，这个声闻的意思是说，你听到的所有的声音，你听到过的声音，这边就是所有你所听到的大乘法不与声闻而相违背，就是你前面啊所听到所有的大乘法，你都深信不疑，而且你不会与你所听到的这些你所闻到的这个声音啊，不与这个你听到的这个大乘法，你的行为不会有任何的违背，就是你非常的能够相信大乘法，而且你都能够做得到，不相违背啊。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中文你要写一下，非常不容易懂。好，再来，不及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众调伏其心啊。对于众生有的好处，你不产生嫉妒啊。对于你自己有的好处呢，你也不会生功高我慢之心。那么你在其中啊，能够调伏自己的心，然后常行己过，不送彼短啊。这个呢，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我都会想到六祖慧能。他说真正我们修佛啊，真正有忏悔心啊，真正修佛，你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永远都是去思考自己的过错哦，只去思考 review， 就是去看看自己还有没有能够改进的地方，那么从来不要去讲别人的过错，不要去讲，不讲人之短，不讥人之短，不夸己之长，不是不但不夸己之长，你还要时时的去反省自己有没有不足的地方啊，要能够够谦卑，这个非常重要啊。恒以一心求诸功德，就是你永远的精进，那么永远的在努力，能够希望做到所有的功德。这八件事情，他说这所有的娑婆世界菩萨们每天都在做这八件事情，所以你做的这，因为他们天天做这八件事情，所以能够确保他们在这个非常可怕的五浊恶世，这个娑婆世界能够行无疮尤，生于净土啊，日后可以生于净土啊。这个地方啊非常了不起，这个就是整个章节的重点啊。那么维摩诘文殊师利于大众中说是法时，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啊。好，第十品我们这个相继佛品我们就结束了。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接着讲第十一品。我的预估大概在2个月啊，我们这个应该可以把《维摩诘经》啊整个结束。结果最近跟不同的同学在聊天啊，前两天还有朋友那个同学们到我家里来啊，那个就在聊天啊。有的同学有几个同学就说，哎，老师啊，我这个好像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就是说，学佛这段时间啊，其实那天来我家的还哦，有几个是有学了5、6年的，有六一开始就学，那中间有中间进来的，就说，可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哎，怎么搞？现在还真没有以前这么喜欢买东西了。以前啊，有个同学说，以前看到名牌啊，就一定要弄到手，有计划性的要怎么买啊，各种颜色啊，什么什么等等。那以前买啊，是跟先生出去买东西，哇，这买到好的东西，喜欢东西，哇，说那个兴奋啊，非常兴奋啊，这冲击力很强。他说现在学佛这几年之后，好像对于这个物欲啊，真的就淡薄了很多啊，而且，比如说，他说："哎，跟先生吵架或什么？"他说："有的时候只是拌嘴，但是心中的那个怒火啊，真的不如以前这么……那以前那个怒火是可以一冲啊冲上天，现在真的不会了。"好，他说："可能有习惯性的拌几句嘴，可是心里其实真是不生气。"我说："连我自己也是啊，买东西真是越买越少。你说是不是完全不买？当然不是，有的时候还是会买，但是那个控完完就是非常容易就控制下。"那么的确啊，这个火气啊，生气的那个程度是比以前要怎么样？ 淡薄了很多，就是这个火气啊消了很多，或者当然会火大，可是很容易呢就会反省啊自己有做不足的地方啊，对方其实自己也有错，那么就很容易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修佛，所以有时候佛法真的是不可思议。对我们这改变也很奇怪，你说我们干嘛？我们就每个礼拜哦上上这个课，大家聊一聊，讲讲佛经，诶，他就有办法潜移默化你那最深层的这个心，非常的非常的奇妙啊、哦！那我们也在讲说这个各种，就每个人呢给我不同的 feedback 啊、哦，很多人像上海的同学们呢，大部分就想要说，哎，这个《维摩诘经》在2个月上完了啊、哦，可不可以上《法华经》啊、哦？因为只有《法华经》还没听过。那么台北的同学呢，就很多人说，那可不可以上六祖坛经，因为六祖坛经还没听过啊、哦。其那个上海同学听过，台北没听过。那新同学呢，就说：“哎，可不可以把这个金刚经把它上完啊？”所以我们看看，反正我们两个月之后呢，我们再做研究。但金刚经啊，我想我至少会再上它个八品，把上半讲完，因为上半剩的很简单哦，大概几周几次课就把它讲完了。我们至少先把金刚经的上半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再做考虑好了啊、哦，看看下一堂下面做什么。那有些人说特别喜欢这个什么维摩诘经，有些人呢说哎，对维摩诘经啊讲的太长了，就是里面呢太多的这个形容啊，有点后来呢有人说听了后来睡着了啊，什么都有。但也有人说非常喜欢维摩诘经啊，有的是喜欢六祖坛经啊，什么都有。不过没关系，我们呢还是要先把这个维摩诘经啊把它讲完啊，第11品菩萨行品啊，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品啊，也继续讲故事。好啦，那么你要记得啊，这整个维摩诘经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安罗树园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不是有一些这些大富长者的那个富二代，他们的儿子，对，那些富二代去供养佛嘛，是不是？然后那其实我们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是因为维摩诘生病了，还在家里面，所以佛就派了那一干人等去，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带着这一干人等去问疾，是不是？所以其实一共有两个场景。那么这两个场景呢，我们刚刚啊前面这几个月或这些课，其实都是在维摩诘居士他们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又要回到了第一个场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好，是时佛说法于安罗树园，其地忽然广博言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阿难薄佛言：“世尊，以何因缘有此应瑞应？”是处忽然广博言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佛告阿难：“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与诸大众恭敬围绕，发意欲来，故先为此瑞应。”啊，这么现在场景拉回那个安罗树园了。那么佛在那边讲法，在跟这么，但是忽然，整个这个树园里面啊，这所有众会啊，里面所有的人啊，全部化成金色啊，可能就整大整片吧，都发生这变成金色，发出金光啊，就是一个非常祥瑞之兆。所以这个时候，阿难就问佛说：“哎，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怎么就忽然发生这个金光，有这祥瑞之兆？”那么佛就告诉阿难：“哦。”他就这个佛当然有他心头，他说：“哎呀，这个是因为应该是啊，这个维摩诘啊、文殊师利啊，他们在那儿。”这个要准备过来了、哦、所以才我们现在就预先看到这个祥瑞之兆、啊、于是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行已今正是时、啊、所以果然那个维摩诘他们家这个维摩诘就跟文殊师利说：“哎，要不我们一起去供养佛吧、哦、我们去这个跟佛陀顶礼吧、哦、这个他生病呢可能又好一点了、那么我们就跟着诸菩萨一起去供养、哦、文殊师利说：“好啊好啊，这个、就现在吧、哦、现在就是好时间，我们去吧，佛陀还在那儿。”维摩诘即以神力持诸大众生狮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道已着地，起手佛足又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所以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啊，就用他的神力把在他家里面啊所有的这个大众，不是每个人都坐在那个狮子座上面吗？他就把那个狮子座、啊、放在他的手掌，那么就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安罗树园。 啊，到了之后啊，就可能咻一下子就到那边着地呢。他呀就跟佛顶礼啊，用头啊去顶礼佛的这个脚趾头啊，那么右绕七匝，这都是古印度那时候当时这个礼数啊，然后一心合掌，就跟佛顶礼之后站在旁边，其诸菩萨即皆必坐，起手佛足，亦绕七匝。而于一面立，所以这所有的菩萨、哦、也照着这个礼数做了一遍，也到旁边给佛顶礼之后呢，都到旁边站着。诸大弟子是凡四天王等，亦皆必坐，起手佛足，在一面立啊。这个其他的这些大弟子啊，还有一些天人啊，不是有些天人鬼神闻到的那个香味，全部都过来了。那么这一些呢，这些众生也全部都跟着维摩诘到了这个安罗园啊，安罗树园。也跟佛顶礼站到旁边啊，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坐啊。那么就释迦牟尼佛就说：“哎呀，很好很好，那么你们就都坐下吧啊，不要站在那儿啊。即皆受教，众坐已定。那么所有的人呢就坐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啊，又开始讲话了啊。这个佛啊就。”跟舍利弗说，佛于舍利弗，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啊，佛就问这个舍利弗说，哎，你刚刚这个到维摩诘家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大菩萨们在那儿大显神通啊？啊，这个自在神力啊，其实就是在讲这个明心见性们这些大菩萨哦，他大显神通啊、哦，这个神通自在。那个维摩诘就说：“唯然以见啊。”他说：“有啊，有啊，看到了啊。”那佛就说：“哎，汝意云何？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啊、哦，那这个舍利弗就说：“啊，世尊啊，我睹其为不可思议啊。”非意所图，非度所赐啊！哦，他说：“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玄奘在这边翻成，哎呀，不能思维，不能称量，不能数叹哦。这个就是说，没办法想象，而且呢，没办法形容，根本也没办法去赞叹，就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已经是超越我们这个人世间啊所能一切的想象哦，他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么这个时候啊，尔时就又换了一个话题啊。他说：“尔时，阿难薄佛言：‘世尊，今所闻香，自习未有，是为何香？’啊，这个时候换了一个话题，阿难就跟佛讲说：‘哎，他说世尊，我闻到这个香味啊，从来没有闻过，这是什么香气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没有闻过，实在是太香了哦！而且这个香气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安乐、非常的舒适、非常殊胜的一个香味。’佛告阿难：‘是彼菩萨毛孔之香。’他说：‘哎，就是这些菩萨们啊，毛孔就是不是有九百那个有这些当时这些菩萨不是过来吗？所以那个菩萨哦，毛孔都有香味啊。于是舍利弗与阿难言：‘我等毛孔。’”溢出世香，那么舍利弗就说：“哎，阿难，我跟你讲，不是光这些菩萨们哦，连我们这些人，现在我都闻到我自己毛孔都在发出香味。”阿难言：“此所从来。”他说：“哎，那为什么？”就问舍利弗说：“那你这个香气是怎么出来的啊？好像我真的闻到了，那怎么回事儿？”啊，舍利弗就说：“啊，约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于饭，于舍食食。”于舍食者了，于舍就在舍利佛他的家里面吃到这个饭的人，一切毛孔皆香若此啊，就开始讲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群人在那个精舍里面吃到这些饭的人，现在身体啊所有的毛孔都是香的啊。阿难问维摩诘，就问说：“是香气住当久如？”他说：“哎。”那你吃了饭，吃到现在又过来了啊？那你这个香气啊，到底能够这个在这边维持多久啊？那维摩诘就说：“至此饭消。”他说啊，要到你肚子里面的那个饭啊，全部消化掉之后，你这个香气啊才会散掉啊。那这个时候阿难又问啊：“曰，此饭久如当消？那这个饭要多久才能够被消化掉呢？”啊，那维摩诘居士就回答：“曰。”此饭势力至于七日然后乃消、哦、要经过七日才会消，但事实上 他后面讲的其实是更细致啊，后面这才是比较真实的回答。他说：“又阿难，若声闻人未入正位，使此犯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已入正位，使此犯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先讲这个声闻人就是修小乘的，如果你还没有进入正位，还没得到果位，你就吃了这口饭。那这口饭呢，就会在你身上有作用，一直到你入了正位，得到了第一个果位之后，它才会被消化掉。其实这就是讲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香众香果啊，里面的这个香味啊，就可以当佛法哦，调御众生。那么它的那个香饭，你吃下去也能够帮助你修行，也能够度化众生，帮助你修行，直至你得到了 excuse me 下一个果位。你这个饭才会消化。那么如果你是已经得到正位啊，已经得到果位了，那么你吃到这个饭，那就会直至到你的心啊已经解脱了，整个心都大开圆解，那你才会消化掉啊。已经得到正位，其实应该就是说，有些地方是说哦，我如果已经证阿罗汉了，如果小乘人嘛，如果已经证阿罗汉了，那么我吃到这个饭还会继续往上走哦，会直到你心啊大开圆解，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得到解脱，那才会消散啊。那么若未发大乘意，使此犯者至发意乃消啊，以发意使此犯者得无生忍，然后乃消；以得无生忍使此犯者至一生补处，然后乃消。所以他说，如果你还没有发大乘发心修大乘的，你吃了这个饭啊，它就会在你身上一直作用，直到你发心修大乘为止。那么如果你已经发心修大乘哦，那你吃这个饭呢，它就会一直在你身上作用，直到你得证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就是这个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哦，他们就是最后面已经 almost 要成佛的那些修行非常厉害的这些大菩萨们，证无生法忍。他说你如果发心大乘，那你吃了这口饭，他会一直加持你到你证无生法忍。那么如果你已经证无生法忍的这些修行大修行者，你吃了这口饭，那他就会一直作用到你得到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学过这个阿弥陀经的同学都知道，他就是等觉菩萨。等觉下一个位阶就是妙觉，就圆证了。也就是说，一生补处就是你在这一生你就要成佛了。你投胎之后，下一步你那个八相成道吧，你示现之后你就要成佛。像这个一生补处随便讲吧，这个不是随便讲，就是举个例子啊，这个弥勒菩萨啊，现在就是一生补处啊，就是等觉菩萨，马上他这个发愿嘛，之后都会从样到娑婆世界了啊，来八相成道，之后他就要成佛了。所以那如果今天是已经这个无生法忍，他说你吃了这个已经到了无生法忍的这个功夫啊，到了这个位这样子的一个功夫的位阶，那你吃了这口饭，你就会一直消化到，一直作用到你证得一生补处，就是你证得等觉，那他才会消化。啊，后面举个例子，他说：“譬如有药，名曰上位，其有服者，生诸毒灭，然后乃消。”啊，他说就好像有一个药，你吃下去以后啊，这个药会一直作用，一直到你身上所有的毒啊全部化解掉了，那这一个药它最后才会消除啊。此犯如是灭除一切诸烦恼毒，然后乃消。他说其实这个其实要讲了半天呢，就是说香积佛啊，当时所赐的这碗饭，或者众香国的这碗饭啊，是这些净土的菩萨们啊，他们在吃的这个香饭等等，其实都是能够教化众生哦，就可以大行佛事。他的一口饭就能够大行佛事，而且功能非常的强，可以持的非这个持久啊，永恒持久的下去。好，阿难薄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饭能做佛事。他说，阿难说，哇，真是没听过，连这一口香饭都能够做佛事。什么叫做佛事？就是能够用来度化众生。哦，所以 你看我们刚刚就有讲嘛，这香积国或者是你看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光，对吧？它里面的这些声音就能够教化众生，就能够那香积佛呢的香味就能够教化众生啊。这个阿难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我们这娑婆世界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啊，下面这一段呢，佛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各种方式。其实佛陀啊，就是应该这么讲吧。佛接下来就讲述其他各种例子啊，种种的例子呢，就是用佛陀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方法或者方便来教化众生啊。我们来看看佛在这边怎么讲的。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虚空而作佛事，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啊，这边讲了一堆，他说有些地方啊，就是光啊就可以用来教化众生啊，这个很大家都清楚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有的呢是你要化身为这个菩萨啊，你来这个教化众生。有的啊是刚刚所讲的，哎，化人，佛啊可以变化出一个化人，或者说有些说哦，他可能要变成人的样子，他才能够教化众生。那么有的呢，他也不见得要变成人啊或菩萨，他可以甚至变成一个菩提树啊，或者是佛的衣服，或者说佛所用的这些用具啊，它都可以化成这样子，让你可能看到的这个菩提树，或者亲近这个菩提树，你就可以得到教化，都有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可能变成一口饭，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香饭，也可以用来度化众生哦。或者有的时候你说啊，它可以化身成各种园林、台观等等，或者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各式各样的方法，它都可以用来度化众生。那么众生啊，就可以因为各种众生有不同的因缘，总之呢，不同的众生就会有不同的因缘，看到的种种的迹象而能够被调伏。有的时候啊，很奇怪的，你说啊，我经历了一个事情，或我看到了一个景象，我忽然就悟了，或我的心忽然就开了，我好像就明白了。其实这个啊，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做佛事啊，你可能看到前面一个这个小鸟飞过去，或者一个树林啊，那个流水在流水，哎，你忽然觉得我怎么就参透了一些事情？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各种情况，因为众生有不同的机缘，所以佛陀可以用各种的方法来做佛事啊，就是来做佛事，就是讲度众生。那么后来讲啊，有以梦幻影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食盐，这个热食盐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沙漠中的绿洲啊，就是那个假的，因为那个热食盐就有点是你好像看到前面有水，其实没有水啊，是一个幻象啊。如是等喻而作佛事啊，各种入梦幻泡影露电等等各种的这种比喻也可以用来度化众生。有以音声语言文字而作佛事，像是我们这个就是讲我们娑婆世界啊，要有音声，要讲法嘛，要用文字写下来，要用嘴巴讲等等，这个很像我们娑婆世界的情形啊。或有清净佛土，寂寞无言，无说无事，无事无作无为而作佛事。但是有一些清净的佛国土啊，它其实根本不需要语言，它也不用讲什么，啥也不用说，啥也不用做，也不用什么样的视线，它就能够度化众生啊。就是所以就是各种地方的因缘不同啊。那么如是阿难，诸佛威仪禁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阿难，由此四魔八万四千诸烦恼门，而诸众生为之疲劳，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啊。他说甚至这个，他就讲啊，所有的佛啊，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不管什么样情况，他都能够用来度化众生。他还举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四魔吗？哦，烦恼魔、 五阴魔、死魔、天魔，他说这四种魔，还有众生的84000种烦恼，我们众生啊，就恨不得赶快不要有，对吧？我们就非常的为之疲劳，但是这些所有的佛就可以以这个烦恼或者这些魔啊、魔障或者烦恼来度化众生。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自己显成那个魔王的样子，就为了要度化众生，各种方式都可以啊。这个就是讲说入一切诸佛法门，就是这个佛啊，他的这个神通自在已经到了不可思议。菩萨啊，如现在讲啊，菩萨入此门者，若见一切净好佛土，不以为善啊，不以为喜，不贪不高；若见一切不净佛土，不以为忧，不爱不莫，但于诸佛生清净心，欢喜恭敬，未曾有也。他说这菩萨是什么样一个心态呢？他说啊，如果菩萨入了这个一切诸佛法门啊，他当他见到这些净好的这个净土啊，当然净土大家都喜欢，但是啊，他不会引以为非要引以为喜，就是非要不可啊。那么也不会去贪求，也不会觉得哎，这个净土啊，我们就是高人一等。他如果见到这些不净的佛土呢，就像我们的娑婆世界，他也不会担心啊，他也不会忧虑啊，说哎呀，糟糕了，我到这边来的怎么办？日子不好过，不会啊，他也不爱不莫，就是一切平等。啊，这个你看到清净的佛土也好，你看到秽土也好，他的心啊是一律的平等。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啊，而且他是欢喜恭敬，对于两边所有一切都是一样的，未曾有也。哦，他的心啊，他的喜乐是一样的啊。反正呢，就是在讲这些菩萨们啊，要能够众生平等，就平等的心啊。诸佛如来功德平等，为教化众生故而现佛土不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其实这一句话也是本章的重点。我们现在在讲菩萨行了，不是刚刚的相继佛啊。我们那个现在讲这个菩萨行这一句话，就是在讲，其实他就要告诉你，所有诸佛如来他的功德是平等的啊，他们所有的功德都是圆满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当初啊，在因地发心不同，他们所结的善缘不同，他要度化的众生不同，所以为了要教化众生故，才会现各种不同的佛土，有的是秽土，有的是净土，但是他们的功德是完全一样的相同。尤其是在秽土啊，他们其实啊，这些在秽土修行菩萨，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秽土所修行，他一天的功德可能胜过你在净土累世累劫的功德。啊，所以呢，其实还是要讲，不管在哪里，这个佛他的功德是平等，就是他最后他的修为啊，当他成佛啊，有各种不同的净土。其实这些佛，释迦牟尼佛的功德绝对不会低于这个众香国的相继佛，他们的功德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样的圆满啊，只是因为他们的因缘不同，有的是在净土度化众生，有的是在秽土度化众生。好，阿难。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而虚空无若干也。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无碍秽无若干也。就告诉你说，他说阿难，他说你看啊，这个所有的佛土啊，这个地是什么意思？这个地就是佛国土的意思，有各种不同的佛国土啊。他说你看这个若干啊，玄奘把它翻译成差别啊。他说佛国土的相貌啊，可能有不同的样子，但是这个虚空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说，所以呢，他说用来比喻什么呢？比喻说诸佛的色身啊，各种佛啊，他的身形可能长得都不太一样啊，有若干也。但是他的那个无碍的智慧啊，还有他的这些所有的功德，其实呢是没有若干，是没有差别的。所以相有别，性无别，就是体性是没有分别的，虽然相用有别，但体性是没有分别的。虽然诸佛的功德有别，他的长相有别，啊，不，sorry，虽然诸佛的长相有别，但是他的功德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圆满啊。所以阿难，诸佛色身、威相、种性、戒定、智慧、解脱之见、力无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仪所行及其寿命。说法教化成就众生，尽佛国土，具诸佛法， 悉皆同等啊，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且度，名为佛陀啊。这一段呢，也不用解释太细了，应该都看得懂，就是在讲啊各种啊，其实所有的功德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就是在讲解释佛陀。那么他说：“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意，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佛陀啊，这三句啊，三藐三佛陀，那么这个多陀阿且度，还有佛陀。”他说：“如果我要为你广说啊这三句它的所有的意思。”包括什么诸佛色身微相种性等等戒定慧智慧，他说如果我要详细的去解释，他说如以劫寿不能尽寿，他说那你累世累劫，就算你的寿命有累世累劫这么长，你还是没有办法讲得完啊。最后一小句，正是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得以劫之寿亦不能寿。如是阿难，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智慧辩才，不可思议。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了，就是在讲，即使还有三，他的形容啊，即使还有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都像阿难一样的多闻，都像阿难一样的这么有智慧，这所有的人啊，那么而且啊都得到总持，他说我告诉你，这所有的人以劫的寿命啊去理解。都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其实真正要讲的是一个形容的词语了，就是在讲这个佛的功德不可思议，而所有十方三世所有的诸佛如来他们的功德都是一样的不可思议，一样的圆满、哦、他们的这个智慧辩才都是一样的不可思议。好，那我们到这边下次我们接着说吧、哦、下一次呢会把第十一品啊讲完啊，讲完这个，因为这个香积佛他们这些菩萨还在这边嘛，还没走嘛啊，就是所以他们还后来啊还跟释迦牟尼佛求法啊，讲了一段很精彩的求法，所以我们下一次呢会把第十一品讲完，那么讲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应该就是大下礼拜大概就把十一品讲完，十一品讲完之后我们就会往那个第十二品走。好吗 ？OK， 谢谢大家。那我们一起来先回向好了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